少传奇，父亲守护着你，母亲依恋着你，你是中华儿女心中的圣地。 信念，一杯希望的生活点。